还是严桂祥演唱的《巡冠娘》，最后请听赵世普演唱的《战太平》。 日落。 个姑娘不急，千万莫丢掉标准，谁不认真宽宽宽宽 听众朋友，今天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听众朋友，再见。 大音精华，声系天下。